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目前北京 健康中心，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副教授张绍峰，来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聊有关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和健康话题。那么这一次呢，疫情备受大家关注，无论是出差还是旅行都要住宿，如何选择一个健康安全卫生的住宿场所，向来是旅行攻略的重要内容。而住宿场所又该如何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良好的卫生环境呢？今天呢，我们首先也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健康监督所的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进，请他介绍一下有关和酒店卫生相关的知识。王书记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酒店的管理者应该做到哪些方面才能够保证消费者的住宿卫生安全呢？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酒店作为一个住宿场所呀，它的营业应该取得卫生许可证。住宿场所中与公众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客房的卫生状况。按照我们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要求，住宿场所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比如说像床上用品、洗漱用品、杯具等，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按照卫生标准和要求进行清洗和消毒保洁。如果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的用品用具，还有住宿场所内为顾客直接服务的从业人员应当取得有效的健康合格证明。如果患有像痢疾、伤寒等消化道的疾病，还有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的病人，治愈前不得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从业人员在进行客房打扫的时候，杯具等公共用品用具啊，应该做到到消毒间里进行清洗，进行整洁，清洁消毒池，还有浴缸、坐便器、台面等工具啊，应该与其他的工具要进行分开，避免交叉感染。 那么消费者到酒店之后，如何比较快的鉴别一下酒店的卫生是不是合格呢？ 消费者在进入酒店的时候啊，应该就对客房内进行一下仔细的观察，像客房内可以摸一下我们的桌子、床头，就是是否有灰尘，一般我们都能判别出来。还有房间内呢是否整理到位，比如说看看床上用品用具，还有卫生间的浴缸等是不是有毛发污渍，帮助鉴别这个公共用品用具的卫生状况，就是看一看杯具啊，主要是看表面是否光洁，是否有水渍、油渍，有没有异味等。 那么目前啊，现在国内的疫情防控形势呢还是比较严峻的啊。那么对于酒店的防疫防控措施有哪些要求呢？ 这一点大家要高度的重视。疾控部门啊，编写了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期间啊，那个客房酒店的一个防控的指引。在那个疫情防控期间啊，酒店要认真执行这个指引的规定，履行主体责任，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简单的来说，一是要保证室内的空气流通，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应保证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正常运转，关闭回风，使用全新风的运行，确保室内有足够的新风量。第二个就是工作人员实行每日健康监测的制度，建立工作人员体温监测登记本，增加核酸检测的频次。若出现发热、乏力、干咳以及胸闷等症状的时候，不要带病上班，应佩戴医用口罩，及时就医。三是要加强日常健康的防护工作。四是日常清洁和预防性消毒措施要符合指引的有关要求。最后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当前国内多地相继发生聚集性疫情，并向其他省市持续的外溢，北京也出现了境外疫情的关联病例，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市民朋友们要主动履行好疫情防控的责任和社会义务。在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民有这种旅居史的，或者是涉疫风险人员接触史的，要主动及时的向所在社区或者单位或者酒店报告。本地居民坚持非必须不出境， 最大限度的减少出境活动，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性的风险。 嗯， 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谢谢您。那下次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接上一期的话题，今天我们继续对普惠健康保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有人问北京普惠健康保的保障范围是什么？北京普惠健康保保障范围全面，为参保人提供医保目录内外等三层保障。第一层是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的住院和门诊个人自付医疗费用。第二层是基本医疗目录外的住院自费医疗费用。第三层是百种海内外特殊药品的费用，其中有25种国内的医保目录外用药，还有75种最新国外上市的进口特药。患者不出国门，赴海南乐城自贸港可以使用全球创新特药。三呢，是保障为基本医疗保障提供了有益的补充，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有人问北京普惠健康保的投保和生效日期是什么时候？北京普惠健康保的参保日期为2021年7月26号到2021年9月30号，生效日期是2022年1月1号，保障期为一年。此外，北京普惠健康保还免费为参保人提供出院后5次复查、陪诊或上门护理服务。参保人自2021年10月1号起就可以申请，增值服务日期为2021年10月1号到2022年12月31号。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副教授张绍峰先生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营养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老年人的营养健康啊。您昨天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老年人由于基础疾病的问题啊，包括由于年纪越来越大，可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啊，身体上的健康问题可能会带来一些饮食啊、营养上面的摄入不足。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您着重跟我们来聊聊有关糖尿病患者的这个营养哈。糖尿病的这个患病人群哈，可能也是越来越多啊。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谁谁谁，哎呀，2型糖尿病了哈，这个可能以后所有的糖都不能吃了等等。在您的实际的这个了解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这样的现象？ 对的，现在我们中国糖尿病血糖增高的人是越来越多。 嗯， 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其实并没有一个就是最新的一个就是糖尿病到底多少人 啊，数据、 这个、数据来自于大概7、8年前、甚至10年前，所以当时的数据现在是可能达到了1.1亿吧。 嗯， 那么现在2021年了，所以越来越多。 嗯， 那么在身边的糖尿病人呢是越来越多的。 嗯， 当时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糖尿病人呢是误区非常非常的多。 嗯， 可以举几个简单例子。 对，您跟我们讲讲哈。 啊、对、嗯，那很多的那个这个糖尿病人，甚至包括很多的医生， 嗯， 其实在给糖尿病人做这个营养指导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怕血糖增高， 嗯， 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那些但凡有糖的都不让他去吃， 不让吃。 对，他会给你出一个食谱菜单哈，这个有糖，这个有糖，不能吃哈。 对，所以包括我们说的主食可能吃的，第一个吃的很少啊，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他的水果，特别是很多糖尿病人，水果都不敢碰。 嗯，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夏天的时候其实是水果丰沛的这个季节啊。 对 啊，很多人，我曾经见过一个糖尿病患者，看着我们吃西瓜特别可怜兮兮的说，我糖尿病不能吃哈。这其实是不是个误区哈？ 这是一个，我 觉得是可能现在很多糖尿病人的一个最大的误区吧。 嗯， 因为这个在我们营养的科学的指导里面的水果一定要吃， 嗯，水果一定要吃， 对对对， 哈， 但是要选择怎么吃水果， 嗯， 或者选择吃什么水果， 嗯， 这是很关键的。 嗯，那您给我们讲讲，比如说咱就说这个水果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果糖， 对， 果糖跟血糖的之间的这种控制关系到底是一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么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血糖，它不是果糖，它是葡萄糖。 葡萄糖， 对，葡萄糖。那么果糖跟葡萄糖，它其实是兄弟啊，是兄弟。但是我们的葡萄糖吃进去之后呢，其实它会增加我们人体的血糖。 嗯， 同时它是人体呢是需要胰岛素来帮助的。 嗯， 而果糖，那么很多水果当中，它果糖吃进去是它不需要胰岛素帮忙，它可以直接可以在我们肝脏去储存。 嗯， 会增加我们肝脏的脂肪的合成，让导致脂肪肝呀，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抵抗，可能很多那个糖尿病人都知道，它有抵抗，进而导致血糖的越来越高。 嗯， 所以这个果糖其实对于这个血糖的影响同样是很高的， 嗯， 很高。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果呢，其实我为什么刚才前面讲到了，应该大家就是因为果，我们小时候看看那个水果，它是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 嗯， 包括里面的各样的微量元素，还有各样的抗氧化物质， 嗯， 还有各样的能够对血糖有调控作用的植物化学物。那么这些都是要去吃到的，但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评价这种食物能不能够，会不能不能吃，我们有个标准，有个标准，我们叫做血糖指数， 血糖指数， 对，血糖指数，这个叫 GI 值。那么这个值呢，不管是你说这个水果还是这个主食，它都可以去用来去衡量。 嗯， 因为我们很多的水果或者主食它吃进去之后容易升高血糖嘛，我们就有个这个 GI 值，这个血糖指数，如果是大于七十的，大于七十，那么一般叫做高 GI 的这个就是食物或者水果，这个食物我们不建议这些糖尿病人去吃。那么如果是低于五十五的呢？ 嗯， 可以放心吃 啊，低于五十五就可以放心吃了。 然后五十五到七十之间呢，叫中 GI 的或中血糖指数的，这个呢可以来选择性的吃。 嗯， 同时这是我们可以选择那个低 GI 的，因为这些不太容易升高血糖。其实对于糖尿病来说，其实刚才说的要选择这种低 GI 的食物，如果能够选择一个高 GI 的，能不能吃呢？其实也可以，那我可以少吃一点， 少吃一 些，每次少吃一点。我一个苹果我可以把它切成四瓣， 嗯， 然后每次吃一小瓣就可以了， 嗯， 所以这样也可以满足。而且建议大家，糖尿病人每天应该200克的水果，这是不能少的。 每天200克的水果， 水果不能少， 哦， 这跟我们一般人群是一样的， 嗯， 因为他只要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个人他就应该是有的。如果是他的血糖很高，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水果可以暂时换成西红柿或者黄瓜。 哦，西红柿和黄瓜哈， 对，如果暂时很高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去吃的，所以不是说遇到糖就不能吃， 嗯， 因为他还吃白米饭呢，白米饭的那个升糖指数 也 很 高， 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 嗯，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记住， 嗯。 反过来，像刚才说的，我们能够增高血糖的不仅是水果，还有主食。 嗯， 主食当中，我们大部分其实吃的是这个精米白面。 嗯， 精米白面或白米白面或者白馒头， 就是精白米面的一些东西，啊， 对，这些都容易升高血糖的。 嗯， 而且升高血糖的能力还非常的强。 嗯， 所以建议大家糖尿病人应该多吃一些粗杂粮。 嗯， 而我们在2011年，就是10年前，我们还做过这种粗杂粮，就是用燕麦去做这种干预研究。 嗯， 就是做，我们招募了400多个糖尿病人。 哦，那么多，啊， 对，当时在很早以前， 哎， 然后把糖尿病人分成不同的组，有人吃，有人不吃， 哎， 有人吃一两的燕麦，有人吃二两的燕麦。 嗯， 同时的话，有人按照平时的正常饮食随便怎么吃，我们又分了四个组， 嗯， 而最后发现每天能够吃二两的这个燕麦的这个组呢，就明显的好于比吃一两的好。 嗯， 然后同时比一般的这个在医院里的可能经过这个单纯的去限制饮食的那种， 嗯， 可能又会更好。而且经过一个月之后，它的不管是空腹血糖， 嗯， 还有藏血糖都显著的下降。 嗯， 所以燕麦这种像这种粗粮，还有我们说的其他的那种粗粮， 嗯， 我们昨天讲到了这个小米啊， 嗯， 全麦呀，啊，糙米啊， 嗯， 还有这种藜麦呀，青稞呀，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好的一些粮食。 嗯， 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的， 嗯， 都是有利于降糖的， 嗯， 而且对于不仅是降糖，对降脂、降压、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都有好处。 嗯，那说到这个燕麦，咱们多说一句，因为现在超市里边有一些燕麦哈，好像不是纯粹意义上我们理解为的这燕麦，它也会掺杂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不知道您关注没关注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啊，对燕麦我很了解， 啊， 就是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 啊， 就是很了解。所以现在一般的燕麦，其实如果之前超市里头买那个燕麦的那个燕麦之间那些，其实相对来比较好，因为它就是一种草嘛。 对，是一种 草。 啊， 可能现在我更多 多的是现在我们很多的麦片， 对，燕麦片， 我想很多麦片，因为燕麦本身是不好吃的， 嗯， 不好吃，特别很多粗粮蛋不好吃，所以很多时候呢会在这些麦片里面呢会加一些其他的， 对， 或者因为为了口感比较好，同时为了口感更好的时候呢还会加些糖， 那有一些什么蔓越莓干、葡萄干也会加里边哈， 对 对, 对，为了增加调味嘛，所以建议大家买就是吃纯的比较好， 嗯， 因为这种麦片也好，甚至现在还有些是可以稍微把这个燕麦外面那层皮比较硬嘛， 嗯， 可以部分的去掉一点， 嗯， 去掉之后口感就会大大的提升，就很好， 嗯， 所以这种也是可以糖尿病去吃的， 嗯， 因为我们之前做的这个研究就是把燕麦部分的皮给它去掉一点点，嗯、口感就大幅的提升，而且就是效果同样。会很好， 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多说就是，如果您是一位糖尿病患者，您在挑的话，尤其是像燕麦片儿哈这种冲的也好，或者怎么着，里边可能添加了更多的一些糖的成分的时候，尽量就少选择，是吧？ 对对对， 这样，不要以为说这位写着燕麦，我就可以放心吃，这可能背后还有一些隐形糖在里边。 对对对， 嗯，那像糖尿病的患者，刚才您提到了说跟糖，就是原来有人说糖尿病患者不能吃糖，这看来是一个误区啊，对吧？ 嗯，其实糖尿病人，我们可以举个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糖尿病人，其实他身每次出去的时候呢，如果他这个都会身体放几块糖或者放几块巧克力， 嗯、 为什么？因为他很容易出现 低血糖，嗯、 不是他这些糖尿病人，他其实不是说真的体内是糖过量了， 嗯、 而是真正的是他体内糖其实过少了， 嗯， 因为他只是说糖不能被利用，那么当你不能被利用的时候呢，他就会堆积在血里头， 嗯， 血里头的糖，如果我们去算啊，我们根据我们血里头的一个浓度， 嗯， 根据我们血的那个体积，就算下来血里头只有4到6克的糖， 哦， 很少 很少， 所以你只有4到6克，它你不能被用嘛， 嗯， 所以你稍微吃一点，它就会增高血糖， 嗯， 那么反过来，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就是储存这个血糖的地方呢，其实一个是肝脏， 嗯， 一个是肌肉， 嗯， 那么肝脏呢可以储存75克。肌肉可以储存250克、 嗯、 就是你吃进来之后你储存不进去、 嗯、 所以你第一个没有储备，所以它容易缺乏，所以没有缺乏，所以我们其实还是需要有的，需要补吃糖的，不然你身体、 嗯、 你的正常的至少糖是我们身体的这个三大能量营养物质之一， 嗯， 而且糖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嗯， 把我们大脑的整个的这个功能它是我们这个都需要靠葡萄糖， 嗯， 我们每天的这个糖吃进去之后20%去到大脑去了， 嗯， 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 是有些人在下午的时候，尤其是像一些健身节食的人，他会觉得下午的时候特别困，脑力动运动的能力特别差， 对 啊，脑子不够使，就是因为缺糖了，是吧？ 对对对 啊。 所以刚才说的这是需要有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营养也好，其实不是简单的说去限制某种就可以了，更多要选对食物， 嗯， 但是确实有些的这种糖，因为刚才说到的我们血里头的糖只有4到6克嘛， 嗯， 它的量就那么点，所以你稍微吃点那个容易升高血糖的，或者稍微吃一点那个就是精致的糖， 嗯， 或者油腻的糖，它立马就上去了， 嗯， 所以我们能不能选择一些就是不太容易升高的，这个时候还能多吃一些，还能满足我们的食欲啊， 嗯， 所以我们有些油腻的糖或者隐形糖一定要注意， 嗯， 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您跟我们讲讲生活当中都有哪些是隐形糖或者是油腻糖，容易被我们误食过去呢？ 好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油腻糖，首先说的油腻糖，就讲的是食物当中的就是单个的，就是像葡萄糖， 嗯， 像果糖，它是单独存在的。它不是结合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像我们说的精致的米面，这些都是含的更多的是这种游离糖， 嗯， 那么这些含比较多，那么这是，但是我们更多的除了游离糖以外呢，还有一个就叫做添加糖， 嗯， 那么在我们中国营养学会2016版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推荐的，就是我们国人每天的添加糖不要超过50克。最好是不要超过25克。 嗯， 那么这些游离糖在哪里呢？就像我们所说的这种样的糕点， 嗯， 糕点里头一定有我们的饼干， 嗯， 还有我们现在的这种软饮料， 嗯， 各种样的就是，还有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时候为了好吃， 嗯， 会在做菜的时候呢会加进去啊。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在就是还有很多的这个各种样的就是果汁里头其实就是也很多 也很多， 对，因为很多的果汁其实，很多人觉得是看上去像什么什么果汁，那么里头加了很多， 是包括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某品牌的所谓零糖的一些饮料啊， 对， 相信您也看到了，最后说它不是零糖，是零蔗糖，这某种程度来说也是让消费者容易误判的、误导的一些现象啊。 这可能现在很多的叫无糖食品都被误导了吧？ 对，被误导了啊， 因为无糖食品更多讲的是无蔗糖， 嗯，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会加一些其他的糖， 嗯， 然后去替代。叫做糖醇或者代糖， 嗯， 去替代。其实现在发现这种代糖对人体的健康，如果过量之后， 嗯， 也会有一定的风险， 也有风险哈， 对对对， 嗯，所以它跟蔗糖相比呢，可能它倒是不算 这个所谓的糖哈， 对， 但是它代糖了之后有可能它不吸收啊，也可能会增加一些其他的负担， 它甚至会欺骗大脑， 欺骗大脑， 对对对、 哦、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由于欺骗大脑之后，让我们的这个对食物的欲望会越来越强。 嗯，所以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在选择所谓现在商场当中琳琅满目的无糖食品的时候，也应该稍微留神一些，是吧？ 对，就尽可能的不要去选择这种刚才说到的，还是可以尽可能的去从食物当中去选择。 嗯， 咱们食物当中的糖，因为它会，不是简单的说添加进去的，它是这种就是跟其他的蛋白质可能会结合， 嗯， 或者跟其他的这个脂肪会结合， 嗯， 然后这种食物当中的糖呢，它虽然有，但是它不太容易分解，还需要分解一个过程嘛， 嗯， 所以它增高血糖的能力呢就会大幅的下降， 嗯， 如果直接加进去就是加的葡萄糖或者果糖，它直接就升高血糖了，迅速的升高血糖， 嗯， 所以出现你的血糖嗖嗖就上去了， 就上去了。 对， 说到这儿的时候，张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有些人会说一种理论哈，就是说如果能够让我们这个糖的分解稍微慢一些，就像缓释胶囊一样啊，我们可以稍微吃一些什么选择的时候，能让我们这个不至于那么着吃完了就犯困的那种现象，或者包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脑力不足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食物选择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嗯，其实我们现在刚才说的有很多的，现在也有一些在产品吧，有一些商品， 嗯， 其实在里面会加一些类似的这种能够阻止糖去吸收的， 嗯， 或者可以促进糖分解的一些物质， 嗯， 那么这些很多是商品化的东西， 嗯， 那么对我们食物当中呢，其实更建议加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啊，很简单。就第一个呢，我们如果一个主食， 嗯， 我们等它稍微凉一会儿， 嗯，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种就是它的生产能力就会下降。 然后凉一会儿就会下降。 因为我们说的，如果一个主食我们煮完饭之后立马吃的时候，它的升糖指数很高， 嗯， 如果稍微凉一会儿，它会产生它的抗性淀粉。 哦， 抗性淀粉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然后这个时候升糖能力就会 下降 来，对，就下来，这是第一个。所以这个很容易做到啊。 哦， 第二的话，如果我们稍微慢点吃，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升糖能力下降的，因为这个时候它血糖不会那么快嘛， 嗯， 所以这两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升高的速度会慢。当时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说的，如果在吃饭之前， 嗯， 先吃点肉啊， 先吃点肉， 先吃点肉，我们叫做预蛋白饮食， 哦， 预蛋白饮食，因为一蛋白吃进去之后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糖吸收能力大幅的下降， 嗯， 所以建议大家在正餐之前多吃，就是可以稍微吃一点蛋白或者吃一点肉， 嗯， 这个时候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嗯， 蛋白质可能就会跟它结合。然后还一个呢，就是可以我们说的主食里头，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大误区吧， 嗯， 就是刚才反复讲过的这个全谷物粗杂粮， 全谷物粗杂粮，对， 因为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嗯， 膳食纤维是可以减少这些糖的吸收利用的， 嗯， 而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纤维其实这个摄入量是远远不足我们的推荐量的， 嗯， 那么对于糖尿病人，我们推荐大家每天应该吃到30克的膳食纤维， 嗯，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均只有11到13克， 哦， 所以离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推荐量会差很多， 嗯， 而且会导致我们出现很多肠道的问题， 嗯， 其实糖尿病的根源是在肠道， 根源在肠道，哦， 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你吃膳食纤维不够的时候，你的肠道就可能出问题，因为现在越来越研究在证实这种结果， 嗯， 不是简单的说我就是真的吃糖多了，不是那么回事， 嗯，不是那么回事， 对， 嗯， 所以单纯吃个糖吃多其实不会直接导致糖尿病， 嗯， 更多会导致我们肠道出问题， 嗯， 所以增加这个膳食纤维，增加点蛋白质，其实血糖就立马你就能下来， 嗯， 所以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嗯， 所以如何去满足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膳食纤维的这个添30克的量呢？如果你不吃这些补充剂的情况下，就现在补充剂也很多嘛， 是 就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刚才说到的，做了几个呢？就是二两的这个粗杂粮， 嗯， 包括我们二两的这个就是全谷物啊，这是一个， 嗯。 第二的话，一把的豆制品30到50克，30到50克的豆制品， 嗯， 里面蔬菜、水果还有一斤蔬菜半斤水果，这个加起来之后呢，就大概就能够满足我们一天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 嗯。 那么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更多的只会在这个蔬菜水果里面会多吃一点，但前面的粗杂粮吃的 少， 豆制品吃的少， 嗯， 但是可能也有很多糖尿病人现在慢慢有这个意识， 嗯， 然后每天都会呢以这个就是各样的五谷杂粮粥一起去吃， 嗯， 其实也是挺好的， 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张教授先暂时聊到这么多哈，关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 嗯， 当然了，说实话营养方面的知识真的特别多，很多人群都有哈，除了像一些有基础疾病的像这种人群，还有很多的一些没有什么疾病的年轻人，我身边有好多健身的朋友，他们可能对于营养上面的要求误区也比较多哈， 啊，太多了， 特别多哈，所以我们有机会请张教授再来给我们讲讲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